锵锵三人行，你们好，今天是石其平老师在现场，那还有咱们这个在深圳通过这个视像连线啊，刘新伟先生啊，新伟兄，这是研究这个现代史的。嗯，咱们谈的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蒋介石。就昨天这新伟兄讲到蒋介石小时候的很多事儿，我觉得看人看两头，再看他老了的事情。嗯，这个4月5号清明节，我发现这石老师啊，就是对这一天印象很深刻。我一跟你讲，你就是说是蒋介石的忌日。 对， 当时你是在哪里？ 我1973到1975年在新加坡教书。当时的这种信息不像现在这么方便，随时一个电话或者一个网络就联系了。当时我们有的时候还是用写信的方式，连打个长途电话都不方便，因为我家在台湾嘛。那么当事后知道这个4月5号那个午夜的时候，蒋介石去世了。后来我才知道，台湾的朋友都讲那天晚上去世的时候的前后，这个气象出现了非常巨大的一个变化， 也是天现异象啊！ 哎，对对对，就是狂风啊、大雨啊，什么东西？我说这不奇怪啊，我在新加坡也碰到同样的一个情况啊，因为新加坡那个地方是属于热带气候，你知道吗？那个窗子啊，基本上不是那种完全封闭式那个玻璃窗， 对， 它那个是好像有点像扇叶式那个窗子啊，多半的情况之下就是保持流通的。那天晚上我睡到11点钟左右的时候呢，不得不起来把窗子关起来，因为那个狂风大作。那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情嘛，过了一天才知道，从新闻里面才知道出现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再把台湾的那个气候跟这个新加坡气候连在一道想，你就说这算不算一个八卦？所以我想这个刘先生他研究这个问题，大概也没看过这个方面的一个信息，顺便给刘先生做个参考吧。 对，刘先生接着给我们讲讲你印象中的蒋介石。 这个刚才那个石老师说的那个蒋介石的去世啊，包括天气，其实这个东西啊，要说有点宿命感了。就是中国古人有这种东西，是天象和人一些重要人物的关系，包括赵云死那旗杆，他不也折嘛。但是我对这个蒋介石这个去世那一天呢，包括那一段时间，我没有直观的感受，因为那时候我在大陆嘛。这个但是对蒋介石的晚年呢，我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就是人一老的越老啊，其实他可能有一些个自己的一些夙愿没完成，他可能越到晚年的时候，他这个意志就越坚定。就这个可能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的去为实现自己的夙愿而去努力。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呢，蒋介石先生应该说他是做到了。比如说他这个坚持一个中国这个原则，你像他去世的时候，不知道石老师知不知道这么一件事情？他去世的时候，在他随身带那个公文包里啊，人家打开了以后，发现那公文包里几样东西，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他身份证，第二呢就是他党证，剩下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大地图，再一个呢就是解放军和台湾军队的军事的布防图和近期的调动的调整图。这些东西足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个人啊，对国家和中国的这个概念该多么的深入骨髓啊！那个时候，他为了让这个大陆人说，我尽管我这个在一片孤岛之上已飘零了26年了，但是，哎呦，我的国人，你不要忘了我呀！在他去世前的半年之前，就是他过87岁生日的时候，74年的10月31号，他87岁生日的时候，他命令他的手下用一个巨型的气球，在大陆空投了1000万张他的标准照。就是告诉大家说，我蒋某人还活着，你们千万不要忘了我呀！然后呢，26年在台湾，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外交，这个万事累身的时候，他专门有一个班子，26年的时间给他做了1000多套的反攻大陆的这个方案。所以就想，这个人他真是一个意志力极其极其坚定的人，并且是这个矢志不渝的这样的，可以说是一代枭雄吧。 但是你讲这事儿啊，倒让我想起另一个方面。他说他意志力极其坚定，很多人都讲说蒋介石就名字里边有个石头嘛，就像一块顽石一样。可是啊，我看过一个，就是说蒋介石身边那个卫士的回忆录，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他到快死的时候，大概是因为动这个前列腺手术，就是有这个血尿。哎呀，他这个卫士就觉得非常奇怪，他发现他每次一尿血呀，赶快叫卫士去看，卫士就跟到洗手间。他在后来这个洗手间里啊，就有很多小瓶子。蒋介石一发现这个里边有这个血尿啊， 那种就卫士就观察他的表情就很惊讶，说这样一个英雄一世的一个人物，为什么发现自己尿血的时候，哎呀，那个紧张惶恐，就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这个感觉啊。到最后这个卫士后来就只能去找医生，这蒋介石说赶快找医生，我怎么尿血了，后来医生都跟他讲说这是正常的。到最后甚至医生都骗蒋介石，蒋介石一发现尿血了就跟卫士说你快找医生验验里边的红血球。哎，医生连验都不验，就跟他很正常。因为好像是做手术的某种后遗症。但是呢通过这个细节啊，这个卫士就感觉到，就说哦，好像到老年濒临死亡的时候，他发现这样一个身体上的毛病，他这个精神呢，这个卫士的观察就是激进，就说是不能接受的那个样子。 我把你这个话再跟刚刚刘先生的话把它串联起来，重新去理解你这段话啊，这也是一段这个一种演绎吧。照刘先生刚才讲法，蒋介石一念兹在兹的就希望一个中国，就希望能够反攻大陆。当时我们小的时候呢，我们最熟读的就是他讲的那句口号：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然后在1962年那个时候，我了解到，实际上那个时候中国大陆的情况、经济状况各方面都不是很稳定的时候，当时他就想这个准备反攻大陆的。那么实际上也有很多的部署啊，我相信刘先生看有关近代史的资料都了解。那有一次他去看那个沙盘推演的时候有一次那他负责的是一个姓刘的一个将军啊，不久前才去世，90多岁啊。他就问那个刘，哎，他说我忘记一件事儿，我要问你一下，我们反攻大陆以后啊，这个沿海几个省的这个省主席啊，到底人选是什么？你赶快先想一想 啊、哦，这都想。 1962年的时候啊，我告诉你，所以你刚刚所讲的呢，与其说是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点紧张呢，我把他故意引申一下，其实他是对他未完成的大业会不会因为这个身体状况出现的状况而受到影响呢，感到这个。不安和惶恐。 石老师有水平，有水平。这个蒋介石有这个原话为证啊，这个我可以说，就是他就觉得呀，他特别崇拜什么呢？明朝的那个首辅张居正。张居正就是什么呢？就认为人既然有这个家国天下的这个特殊使命，那就不能太顾及自己个人的名节。所以有时候蒋介石干的有些事儿，历史上也说干的挺黑的，但是实际他在他自己的这个日记里，他会认为就是说，要做这么一个这个了不得的事儿，我只要是为了国家，我可以不择手段。甚至他就说，你看啊，蒋介石日记里的一些这个原话，我觉得挺有意思啊。说政治生活全系权谋，就政治生活都是权谋。至于道义，不可复问，对不？就政治生活不能问道义。然后说，恐怖和憎恶和憎恨，二者是暴动的动力。他说呢，感情和神秘的势力在革命心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蒋公的日记。然后蒋介石在日记里还说这样的话，我们听了就触然心惊啊。他说，历史没有事实，事实绝不能记载也，知我者其鬼神乎。然后他说，凡事应该以国家利害为前提，如果我自己认为是对的，就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行之可也。但是他又说，只唯祈愿上帝啊能够早日赦免我的罪恶。还是说什么不行不能知。所以综合他的很多研究，就觉得啊，处在一个特别环境下的这种历史大人物，我们现在越来越感觉到，你不能用咱们通常的那种道德标准，很简单的说他善他恶他是什么，这好像很难说。我不知道新伟兄是不是同意。 错，包括这个，一个是这种评价标准的问题，包括对人和人之间，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年轻人或中年人看待老年人，其实老年人身上有很多东西是我们没有的东西，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是不是觉得有些乖张啊，其实恰恰可能人老了之后，恰恰是他很自然的一个生理啊心理的一个现象。包括方才两位谈的蒋介石的晚年的一些东西，包括到晚年了以后，他包括比较宿命啊，甚至的比较疑心啊，比较迷信啊。但是现在作为我们这个也是这个现在还活着的这个中青年人呢，回头看一些老一辈的晚年的一些事，你倒觉得恰恰 体现了他很可爱的一些个层面的东西。你比如说蒋介石，他这个到晚年的时候，他越老他疑心越重，他谁他都不信任。他这一辈子人说他就信任两个人，一个是宋美龄，一个是这个蒋经国。到老年就更重了，他在总统府住着的时候这个还可以，他只要在外面住他这疑心就犯了，疑心病就犯了。他天天晚上睡觉之前的时候，他一定要问那个卫士，就是是不是所有的窗户都关好了啊，然后人家告诉他已经关好了，他不信。怎么说他不信，他一定要自己亲自的去查一查。你说这个这么这样的一个总统，你那么大这个年纪啊，这个他一定要还做这个卫士做的这个活，这就很有意思。你觉得这个老人，你说这个迷信啊，他这个迷信越到老年的时候越重。他在台湾的时候，只要是他的这个军政大员谁要是去世了，谁家里办丧事了，他要是去参加这个丧葬回来以后啊，他一定要自己把自己关到洗手间里，谁也不让进，然后自己在这拿那个香皂就不断的洗自己的手，哎呀，把皮都快洗破了那种，让人觉得非常非常可笑，说你这是何必呢？但是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我不能把晦气带回来，他就越来越迷信，哎，包括风水啊，包括什么，包括你方才你说的，比如说一出血了之后他就特别紧张，这个很多东西都是老年人很自然的一种生理或者心理现象。 啊，而且这尤其他有这么特殊的经历啊，我觉得真是，我一想起这个蒋介石就觉得好像看不懂万花筒，太多太多的这个侧面啊。咱们现在可以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石老师， 是这个我们谈到这个蒋介石，有一段也许可以跟你跟这个刘老师分享一下啊。就刘老师刚提到，这个刘先生刚提到一段话，就是台湾在这个蒋介石去了以后，有一段期间这个经济发展的情况是非常理想嘛，这里面原因很多。 对， 那么其中有一个我们必须要指出，蒋介石他本身就是他可能是军事方面的专家，甚至可能是政治方面的专家，但是可以肯定他在经济方面是绝对是外行的。那么究竟怎么样把经济搞上去呢？其中有一个原因呢，我想在这边指出来啊，也许可以给一些做政治搞政治的一些人物呢做个参考。他呢虽然自己不懂经济，但他非常信任真正的一个专家。那么当时因为台湾这个1950年代60年代那个时候的经济发展还没有真正小康，但是呢因为要反攻大陆，所以这个国防军备的支出啊非常的沉重啊，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想当然而的一个争论，就是说究竟要有多少资源摆在这国防军事部门。那么从经济专家的一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呢，这个部门摆的越多，那么就拖累了或者是挤压了排挤的其他部门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需要。但是呢没有人敢跟这个蒋介石去提出这个意见，那么他那个时候很权威的，你怎么去挑战或者质疑他的一种思路呢？ 对， 那么于是那个时候呢，负责这个经济发展的有一位叫严家淦，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啊？严家淦 后来也做他总统，严家淦就想出一个主意。当时这个台湾这个在海外有一些非常知名的国际级的经济专家，也就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包括刘大中，包括蒋硕杰，那么这些人现在都已经故去了。当时曾经也都是我们在台湾大学念书的时候做演讲的老师。就请他们这一批人到台湾来。然后呢这批人也知道了这么一个状况啊，那怎么样去跟蒋介石报告呢？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非常是深奥的经济理论啦、于是呢就趁有个机会，他们安排了一个到骊山，就是台湾中部一个风景非常好的一个地区。那么蒋介石那边就请这批专家去，那么等于有的时候话话家常，然后专门做一个简报。于是就有刘大中口才非常好，教书非常深入浅出的，就用简报的方式把总供需的一个原理，总需求跟总供给的一个原理，把最深奥的经济理论用最浅显的方式跟蒋介石做了一个报告。意思很简单，就是说你要这个将来经济发展的话呢，这个国防军事的经费呢就必须要节制。最后的一个结果，蒋介石听懂了，而且也接受了。从那一年开始，国防军事军备的支出就根据物价的上涨率来调整，而不做额外的调整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看到，蒋介石在这方面呢还是非常尊重专家的。 也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啊，也有人说他不会打仗，所以说净打败仗。 也可能， 但是呢他善于用人。而且呢他领导当时这么一个落后国家中国对抗日本呢，你想这是一个，我觉得蒋介石是一个太非常的人，所以为什么有人会把他认为他是个伟人，也确实啊有他的一些理据。当时中国什么状况，各种力量错综复杂，他也许跟有人得攀哥们儿，讲关云长桃园三结义调动你才能去打仗，跟那边调钱，所以为什么他 他这个治下，这为什么当时说贪污腐败？因为你不能拿现在的政府的模式去衡量他当时。他当时就是，你看有一段评价我觉得很有意思，就说在这个蒋介石在抗日战争当中这么遇上历史上一个非常的阶段，它代表一种史无前例最庞大的群众运动，在青黄不接的期间缺乏社会上机构体制的支持，他自己能挺身而出，就自己代替了当时组织制度的不足，合法的事儿也干，不合法的事儿也干，亲自操持，强不可能为可能，而且相信精神上的力量，甚至不许下属啊据实直言，有时候他不相信啊，所以呢他一生包含无数矛盾，他本性是个轻飘而具幽默感的人，经过锻炼顽硬如啄木鸟，他有妻有子却早晚祷告，花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静默，过着僧侣式的生活，他慈悲怀却下令枪毙自己亲信的部属和同僚，他能感动下级干部，却常常不能让跟他共事的人心服。你看他就这么复杂的一个人，我不知道这个新伟兄你有什么新的联想。 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但是呢在每一个时期呢，他把自己性格的一个方面呢，为了他这个政权的需要啊，为了他的所谓的这个理想的需要吧啊，他会把自己性格中某一方面推向极致。这个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他的名字，这和他的这个一生中他的这个复杂的性格、多面的这种可以说是一个多面人，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的。有很大关系。就像方才这个石老师说，比如说台湾经济后来发展的情况，石老，我同意石老师的观点，说蒋介石呢在经济上呢他确实是个外行，但这一点上蒋介石确实是他做到了一个什么呢？他在台湾搞父子天下也好，搞独裁政治也好，但是他这个威权政治更多呢，他管军事、管政治，他对经济呢，他很少干预，或者甚至就是不干预。在台湾呢，更多他其实推行的就是一种自由经济的体制。然后就像石老师说，他搞专家治国，这无为而治，恰恰可能还得到了正果，那么在台湾以后，包括这个方才我们大家共同认识的，就是比如说台湾后来经济起飞也好啊，什么也好，其实基础呢，确实是蒋介石当初他在世的时候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包括到台湾以后，他在大陆的时候他搞不了土改，因为他这个政党代表的这些人不允许他搞这个土改，但是他到台湾以后，他跟台湾那些富裕阶层没有什么关系，他什么三七五啊、减租啊，包括这个赎买啊、土地啊，他都可以做了，他就都可以做了。那么包括他，我说他还是一个改革者，包括他到台湾以后，他改造国民党，那是真是不讲情面，也是不讲感情的。当初你像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最后就剩了一个蒋了。这个宋子文到美国做狱工去了。这个孔祥熙呢跑到这个南美种这个橡胶去了，这个陈立夫呢也被他逼到美国去了，在美国新泽西州呢在这养那个雷恒鸡，他养鸡，他媳妇儿在那画那个雷恒鸡，后来画的挺出神，卖给美国人，自己赚美元，是很郁闷的。这个当初包括他那些将领们最后都作鸟兽散，你像刘峙啊，这个徐州剿总的这个总司令，堂堂上将，国军上将，到印度尼西亚到一个中学当教书匠去，但是即使就是这样子的话，蒋介石一定要把他改革推行到底，然后启用这个以蒋经国为首这个新生力量，所以他这种改革其实是可以说是也是一种自残，但是他能够把刀子下去，为了这个党的自新，为了党的自新，为了这个党的，他用他话说，为了党的再生。所以说，这个人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确实是一个，还会推敲、研究、琢磨多少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 对对对，所以咱们说了两期蒋介石，还感觉越说越糊涂哈，还是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好，现在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咱们为什么要谈蒋介石？对我来说很简单，清明节4月5号，是蒋公的这个忌日，而且呢，他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历史人物。但是我想请这个新伟兄和石老师，你谈谈，你觉得为什么要在今天讲蒋介石？ 当然也是一个时缘机巧的这个凑巧您刚谈的理由。那么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比较更严肃一点一个理由啊，就是因为蒋介石毕竟是一个近代史上重要的一个历史人物，尤其是在对中国来讲。那么我们也知道两岸呢这个最近这个几十年来分这个对峙啊，那么对峙的结果呢是到台湾跟大陆呢各自以不同的政治的立场或者角度来解释来理解来诠释所谓的近代史， 对， 这就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这造成我举一个例子，造成一个很严重的结果，就今天为什么台湾有台独啊？嗯，台独呢，事实上在一部分的理论基础跟历史上的，因为是建立在过去国民党对中国大陆包括共产党所做的负面的宣传之上的，借了这一部分的资产再引申出来说，我们为什么要跟中国大陆合在一起？我们为什么要反共？我们为什么要反对中国大陆？基本上是从这边延续出来，所以很容易具有一定程度的说服力。可是我刚刚说过，这里面实际上有一部分不是真实的。同样的，中国大陆可能也基于过去的一些历史的背景或者政治上的一种需要，在解释国民党政府或者是 就 蒋介石的时候， 都有一些历史问题， 都有一些。那么现在呢，如果说我们承认两岸之间必须要重归就好，重新要来塑造一种比较和平的友好的一个气氛，那么也许过一阵子连战可能要去访问中国大陆了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适当的时候，大家用一种更理性的更严肃的态度来承认过去在这部分，那这部分就必须要归零，要回归它， 不还真相无以为来， 没有办法，因为大家的感情上都有那个过去的累积积淀在这边了。 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值得国共或者是两岸双方共同来认真面对跟思考这个问题。 好，那新伟兄的看法呢？ 我觉得今天聊蒋介石呢，起码有一条，就是这个我们都是中国人，起码蒋介石先生的遗愿现在还没有实现，他的遗愿呢就是他要葬回大陆，他并且在离开大陆之前的时候把自己的墓地都选好了，在那个中山陵和那个明孝陵中间，明孝陵中间那儿盖了个亭子以作为标记嘛，叫正气亭嘛。现在他的遗体呢在台湾是展界地方，在那展界停放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最近几年呢包括两岸的这些形势，包括台湾那个当权者这些台独的趋势，这个想提醒一下台独的这些人到金门岛上去看看蒋介石先生在金门岛提的那个四个大字，叫勿忘再举， 勿忘再举 再举。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网通凤凰子夜快车。